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代工大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天表示，疫情扩散将冲击全球市场需求，尤其美国有3.5亿人口，消费市场占全球40%比重，如果消费者不出门消费，对全球经济将造成很大的挑战。不过他也认为，这次美股大跌原因并不全然是因为在疫情，还包括了油价暴跌、经济循环与美国经济能否持续维持成长与消费力道。至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郭台铭说，如果从中国供应链来看，我们反而不担心复工问题，复工进度超乎我们预期跟想象，还算平顺，反而担心日本、韩国供应链，因为相比之下，日本与韩国疫情持续扩散，供应问题比较多，因此各厂也积极建立库存，近期就感受到 DRAM 价格持续上涨，鸿海也持续增加备货水位。过去一直宣称疫情不严重的美国总统川普，台湾时间今天发表声明宣布暂停所有欧洲进入美国的航班，只有英国航班例外，来自欧洲的非美国公民也暂时不准入境美国。目前美国至少已经有22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采取类似行政措施，首都华府今天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得以要求联邦政府提拨救灾基金，处理哄抬医疗物资价格的问题，市长也有权利不经法院批准下令隔离患者与确诊病患接触过的人或者是高风险对象。对于美国宣布对欧洲的旅游禁令，欧盟一名外交官表示，川普虽然说美国政府持续与盟邦密切联系，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与欧洲官员协调就宣布对欧洲寄出旅行禁令。分析家表示，美国对从欧洲入境的外国公民实施新禁令，会让已经受疫情影响的航空公司压力更大，其中又以欧洲的航空公司受创最大。业界观察家警告，这会造成欧洲各地数十座机场大乱，因为乘客会在禁令生效之前赶搭飞机飞往美国。教育部今天指出，南荣科技大学自108年五月起积欠教职员薪资等费用约6799万，因为董事会无力筹措资金，而且学校今年二月停办之后丧失学杂费收入，更无力支付前开费用，因此向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提出融资申请，获得教育部通过，成为基金106年成立以来首笔融资案。教育部说明，由于法人已经将全校所有土地及建筑物作为担保品，因此同意融资申请案。台湾银行与法人董事会进行签约之后，台湾银行将直接拨付积欠薪资、资遣费等到教职员工账户。未来，法人将依规定定期缴交融资利息以及摊还本金。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跌471点，跌幅4.33%，来到10422点，成交金额2700亿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827点，跌幅4.26%，来到185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8点，跌幅是3.59%，成为183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1点，跌幅1.75%，来到2916点。 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04点，跌幅2.72%，来到108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06点，跌幅3.59%，来到2432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3点，跌幅3.72%，成为2680点。美国职篮 NBA 犹他爵士中锋戈贝尔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NBA 赛季全面暂停，等待进一步通知。此外，联盟也要求过去10天跟爵士比赛过的球队球员都要自我隔离，包括克利夫兰骑士、纽约尼克、波士顿塞尔蒂克、底特律活塞以及多伦多暴龙队。封面接近，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西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有低云影响能见度。各地气温预测：北部20到22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2到25度，澎湖是23到28度。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谢谢您这些年对兰迪的帮助，跟兰迪一起守护孩子，让孩子可以安全无惧，可以安心成长。因为您，孩子想要有个家，梦想成真了。 好想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新家哦！在学校里，大家都戴上了口罩，我们也要守护大家的健康。3月21日，请锁定兰迪儿童之家粉丝专页，让小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家吧。03-490-1500。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苏慧伦。 抛下所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沉默可能把大眼，一定跟在把某个洞。 Yeah, I'm thinking I'm different. 자꾸두점을잃어이제놓아주시라차라리내맘녹아게내가뛰어들어가게가장깊은곳에서나는날봤어천천히나눈을떠여기나의작업실내스튜디오도제하도깜깜하게나를스쳐져작제흘려가지않을거야다시또 inside I said myself myself 귓가에빠른심장소리만뻥뻥뻥두눈을뜨고나의숲으로점점점 是个节日哎， 什么节？ 3月12号什么节？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哇！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一开始来到了星期四，是我们的 K-pop 时间。那接着下来，在2:30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位飞碟联播的好朋友来到现场。 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我是 Richard 理事长 耶、 벅찬 이 세상 유독 내게만 더 모진 이 세상 모두가 나를 돌아섰고 비웃었고 아픔이 곧 나였지 시들고 저무는 그런 세상 이치에 날 가두려하지 마 틀려도 괜찮아 이 삶은 내가 사니까 李 C I C 一岁啊。糖棒， 糖棒是什么？ 甜栗啊。 哦， 栗子头，糖棒。 糖棒。 因为 京多美哦，以瑞他的脸真的太小了，所以很多时候梨泰院里面他也许是他表情或是他锁骨以上的特写，就会一直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你知道小个儿子，但他其实很高哎、欸， 他是高个， 他是高个哎、欸， 高对 对，你说的高个多少？165。 有， 他有超过170，不可能啊！ 没有超过170，可是他不是他看起来那么小只。京多美，我来看京多美身高。 口巨马， 170公分， 完全看不出来，看起来大概150， 是不是？ 对啊， 你以为你可以很低头看他吗 ？No， 他塞你脆不会绰绰有余哦，你要小心哦。啪想被他响巴掌吗？ 不想啊，不想，不想。他脸其实很多变诶，很像个婴儿一样。 对， 所以有时候觉得，哎呦，你长得这样子，哎，整个哎，就很多很多，看起来不像他。有时候觉得啊，你怎么长这样？有时候哦，你好可爱哦。天哪，人家说女二也172公分哎、欸， 那个团队很高， 完全看不出来、欸。 就是有一个照片，就是那个女一跟女二，他们俩站在一起，然后他们真的是差不多高，都是超级高个儿。可是金多美就是以瑞，他的脸真的太 小， 圆圆小小的，所以他远远看起来简直是28头身吧，就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从他的下巴以下，让你觉得 28头身， 就是你会 是外星人吗？28头身， 就会觉得阿列奶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阿列奶呢？ 但是另外一个女二，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然后。腿又细又长，身材又好，所以 腿又细又长，好像台北一 零。就你看他那个样子，知道啊，我知道你超级美女，就是标准的 model， 然后就是美的化身。所以就是相较之下，你就觉得以瑞一直给你带来他身高的惊喜以及震撼。 对，因为同时其实也是包括男一、男二还有反派，其实他们都是高个儿，所以你就感觉不到就是他们。看起来有这么高，因为他们整体都是高，他们整体都是拉高的。 哇，如果他们随时需要补妆，那个化妆时期蛮累的哦。 嗯， 手都伸很高，这样补不到他额头的东西。 而且梨泰院 class 的就是很经典的开场一幕，就是他们 这一群人，就 IC 公司这群人，然后在梨泰院的街上，然后就这样走路，很像夜王，混混这样走出来。我现在还是觉得以为是个小矮子啊。嗯。但是呢，在看完了《爱的迫降》《爱迫》之后呢， 那你觉得梨泰怎样？ 我只是里面有一个角色，他们根本就是完完全全一样。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其实韩国在打造这些，不管是音乐、电影，然后电视剧，他们其实真的就是照着一个剧本，对，就照着一个模式在打造的。然后就知道，哦，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角色，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样剧情。然后他们像是有个样板一样，然后那个样板里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元素。然后一开始呢，这个剧情确定好以后，你就开始在你的样板库里面找元素，然后把它抓出来、抓出来、抓出来。演员的表情。情跟表现方式跟就是甚至表演训练，我觉得都是同一套。在梨泰院 class 里面呢，其中就有一个眉毛上面有刀疤的那个人，他就是里面爱的迫降里面的表俊秀啊，还是表智秀啊，连 你说表演方式，看人的眼神从下往上看， 然后还这个表演的方式还不只是表演方式，还搭配到导演跟摄影运镜的方式。 你说怎么拍他？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take， 然后他这样往左边看，他那样往右边看，往下面看，往上面看，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完转， 完转，韩文这样讲吗？完转，哇！你看完了《爱迫》跟《梨泰》之后，韩语突飞猛进啊！想要再唠什么唠不出来吗？ 唠赛了。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人就问说：“金多美是那个魔女吗 ？”Yes。 其实玛丽是为了金多美而看《梨泰院 Class》的， 所以我看前两集金多美都没有出现的时候，我 有点难过。 我就想说，哎、欸，我印象中人家说她是女一啊，会有女一在前两集都没有出现的吗？会不会她是女二？我看错了。 我也是在看《梨泰院 Class》的时候，看到前面就是很漂亮的女生，我就说：“哇，女主角太漂亮， 太美了。” 然后。卡迪亚就跟我说：“哦，对啊，人家都说女二很美。”我说：“哈， 她是女二 啊，前两集都是她、啊， 所以蛮神秘的。可是不得不说，因为前两集就是在拍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嘛，所以那个氛围就是很青春，然后那个阳光洒在女二的头。”眼珠啊，他的发梢的中间，他就是阳光把他打出的光晕在发光。我想说，太美了，干嘛、 啊？受不了， 就是美到你会觉得 不敢直视， 就是会想遮住我的眼睛，然后再从我的指缝中偷看说，说真的有那么美吗？真的超美。 但是玛丽说，金多美在《梨泰院》里面的演技发挥不到她的1%。 对，因为我受到他《魔女诞生》的那一个电影震撼太大了，就是他那个眼睛咕噜咕噜转，或者是你刚刚说他那个脸有很多的形态跟样貌呈现，我比较不知道在梨泰院当中这是有可能根据摄影或是什么，还是他自己有设计出来的，这样就我有点分不太清楚。可是魔女的做出那个差别，我是觉得非常厉害。With a pound and a half of cream upon my face, I'm strictly a female, female, and my future I hope will be in the home of a brave and free male who enjoy being a guy, having a girl like me.现在呢，其实每天都在期待星期五嘛，就梨泰院新的一集会出现。那我的周一到周五呢，在上节目之前的午餐约会，是现在正在听到这个原声带当中。 这一部呢其实是已经两年前了吧、然后有两季，叫做 The Marvelous Mrs. Maisel、那这个在讲什么呢？它是在讲50年代的一个故事。有很多的美剧呢就是在讲过去旧时代的故事，我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抗拒，就像我不想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比较喜欢就是现在或是 未来 然后可是过去有很多很多很精彩跟很经典拿到超多奖，很多人觉得神剧的什么黑道家族啊，然后广告狂人啊、其实都是旧时代的。然后这一部呢就是也是那天我大学同学跟我聊天聊到，然后那时候在讲在聊伯恩，对，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看过这个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呢，她就是一个50年代的女生，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她有钱人，爸爸是哥伦比亚数学系教授，结婚了，老公也很棒、老公呢就是跟她在大学期间就一直去看 stand up， 就是看脱口秀、站立喜剧。 哦，她后来要自己去讲是不是？ 然后她老公就是一直想去讲嘛，就后来她有一天就发现说，哎，就是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喜剧演员竟然讲跟我老公一样的段子，我老公段子被偷了，然后他就很气急败坏跑到厨房去找他老公，而且他们家超大，大到很夸张，像迷宫一样会迷路一样、我现在看到第四五集我才搞不清楚他们家要怎么走。他就说，哎、那个电视上那个谁谁谁就是有名的那个喜剧演员在模仿你的段子，然后老公一边在吃着零食一边说，没有啊，那个是我学他的，就那个段子其实是本来就是他的，是老公他去表演的时候是直接就照抄然后去表演这个东西，所以他那时候觉得哈，可以这样的吗？这可以抄袭别人的东西的吗？然后老公说没有啊，这个业界一开始都是这个样子的，那谁都是抄谁的这样子。然后总而言之呢，最后其实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会出事，就他们一定会分手，所以、对，就是她老公很老梗啦，跟秘书外遇、然后所以当然最后就是 Mrs. Maisel 她自己要站上舞台然后开始讲脱口秀、那在上面在里面讲那些笑话是不是真的好笑呢？也许在台上那些笑话可能不是真的好笑、可是导演处理剧情跟编排镜头的方式以及搭配音乐有时候又有一点点像歌舞剧的那种感觉，像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他终于要自力更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家住了嘛，他就要回到他爸妈家跟他爸妈一起住，然后他爸妈就说你不行啊，就是怎么你毛巾不能丢在地上，然后晚上十一点以前你一定要回家这样子，然后他就受不了，他决定要经济独立，所以找了个工作。那找什么工作呢？去百货公司当就是化妆品专柜的销售员，对，然后这一幕呢，就看到就是一打开一个门，然后里面都是销售员，然后莺莺燕燕走来走去，然后很开心的每个女生在那边，很迪士尼的感觉。当然因为是50年代的背景，所以有很多很多非常好听的爵士乐、以及当时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Mrs. Maisel Skyler 在 APP 上面说已经有第三季了，好，那就代表我精神粮食还暂时不会断粮啊。 间谍放送， 打破流行定义，乐坛全新品种，混血女生海尔西 Nightmare。蝉联告示牌十周纪录，2017全美突破百万销售，2018超越11串流点听，2020再创音乐生涯巅峰 ，Without Me。 全息大碟 Manic， 有请泰勒斯、巨星马龙、艾戴尔育幼金牌制作人操盘，贾斯汀 BTS 团员友情画刀，请听环球混血女生海尔西 Red Young。 毕淑静欢庆小林四十岁生日，配 Clex 韩系镜架镜片送给你，整副只要1100。Kobayashi 小林眼镜， 配眼镜到小林，小林眼镜40周年庆，配 Clex 韩系镜架镜片免费送，整副只要1100。Kobayashi 小林眼镜。 即日起到4月12号，新北碧潭水舞光雕秀，国际团队打造全新的舞动设计，首度结合水幕动画、光雕雷射科技，专属原创音乐，由奇幻鸟揭开序幕，翱翔饱览碧潭星空，进入水幕中的魔法世界。现在搭环状线就可以轻松抵达哦。 春暖花开，美丽在碧潭。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我是罗大佑。 青春中不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上海不是空， 2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就是理事长来啦。 中华群岛开发机协会的 Richard 张理事长， 是两位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飞碟的听众大家。 我看到张理事长就用我的右手拳头戳了我那个左手心，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想说上次看到张理事长，我就想说好，我要跟你一样，从明天开始我用左手刷牙。 哦，对啊， 啊没有一天我记得，一直到现在又遇到了张理事长。 我已经试了很多了，然后其实啊，我除了左手刷牙之外，还要左手用刮胡刀，然后就用刮胡刀，其实只是用电动刮胡刀，那个应该是不难吧？可是发现你只要换一只手。就变得很难、欸、 左右脑并用，左右手并用， 对啊， 或者是用左手用汤匙、欸、喝汤，汤都会流出来， 那、啊、就慢慢来嘛， 就这样。可是你经过我经过大概1-2个礼拜的训练，就比较上手一些了，就左手就会比较灵活了、 哦嗯、好，从明天开始我会记得， 是从等一下就该开始， 对，现在就可以开始啦、 啊、好 好的。今天呢，其实因为三月嘛，这个之前台湾学校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有比较延缓开学，那现在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呢就很多家长发现哎、欸、那 开始注意咯，小孩咯 要考试啦，那个成绩啊，哎、欸、有没有比人家好啊， 有没有诀窍啊， 或者是呢这个很多人到底不知道1028年这个课纲到底在要弄些什么东西啊，到底在教些什么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啊、嗯、所以呢今天我们一样邀请到了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的 Richard 张理事长来分享一下，要怎么样透过脑力开发来改变一下读书效率跟竞争力呢？欢迎张理事长。 好，谢谢呢，那个再一次的跟大家见面哈、 哦 yeah. 其实2月24号刚换榜的大学学测哈、哦嗯、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全台湾各地的学员呢很多都考得满积分、嗯、今年的满积分特别多，有700多人嘛，好、哦，我们学员呢也非常多，大家都考了满积分啊、哦嗯。那其实很多家长哈、啊、都以为说啊，孩子成绩不好，所以就多去补习就好了。嗯啊、哦，但这个观念呢不一定对，可能要修改。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呢，很多会读书的孩子，像我们台北来讲，建国中学的北一女中很多优秀的学生有没有？嗯，他们不见得补习很多啊，嗯，是不是？但是他们用很少的时间去读书，那书又读得很好，然后呢又参加各种校外比赛啦，各种竞技比赛。我记得我们有个学 学员是北一女中的那个一队的队长， 对，哦， 队长，那队长是一定要书读得很好， 要优很优秀， 非常优秀，你知道他到我们协会在学脑力开发嘛，他跟我说其实就是希望有方法让自己用很短的时间把书给读好， 嗯， 你知道吗？所以呢成绩很好啊。那问题来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家长或学生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反正就是一直死记硬背嘛， 对啊， 什么东西就背熟就好了，是不是？ 多念几次背起来， 其实是在理解啦，哦，因为就像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数学啦、理化、物理化学都要用理解嘛，理科要理解，其实文科一定也是一样要理解， 嗯， 哦，我们常常说数学不好，可能是你的国文不好，中文不好，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数学题目呢，理科的题目呢，你用中文写的嘛，你可能看不懂、误会的那个题的意思， 嗯嗯嗯， 所以你出来的答案就是错误的嘛， 嗯， 好，那同样的呢，文科的像历史、地理啦，好，我们一般当然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把它多背几遍就好了， 啊， 都是死记硬背。可是死记硬背真的背不了多少，为什么呢？如果说你把东西给背了，我脑力开发其实最简单就怎么呢？要你去理解，那理解就好像去看电影， 嗯 啊，你知道看电影啊，像我们看过。电影《铁达尼号》可能大家都看过哈， 嗯， 看了一次之后，十年之后再重播，我们都还知道后面要演什么。 在车子里面，就是那个手要打上那个窗户了。 对，所以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声音、有图像、有剧情、有逻辑、有连贯性。 Uh-huh. 所以呢，当然还有个帅哥美女的这个男女主角。 嗯， 所以呢，你印象深刻。但如果你当初看《铁达尼号》呢，我们是用背剧本就好。 哦、oh. ， 死记硬背背剧，我相信可能明天就忘光光了。 对啊，对啊， 啊，对不对？不要说周考、月考，甚至于那个大学学测哈。 嗯， 所以呢，就是想办法把它给理解，认了。读书第一时间理解，就好像我说骑脚踏车，我们都小时候就会骑嘛。 嗯。 可是应该很少人借个 U bike 天天在练习吧？ 不 是 要 会的就会的，不是吗？ 嗯。 对，我刚听起来那个主持人好像英文不错的样子， 哦， 对不对？ 哦、还听得出来，还行还行， 我知道，因为常常听到啊， 对啊， 都会带着英文，知道、嗯？那你有天天练英文吗？应该没有、 嗯， 会的就会嘛。 嗯。 哦，像我会讲台语，我会讲台语，我也不用练习啊， 嗯、 是不是？好、 嗯 哦，所以我举更实际的例子啊、哦，比方说最讨厌的就是历史科目啊、哦，就是要背这些以前的事情，哎，无微不微，对吧？你说清朝光绪皇帝的时候呢，在历史上发生很多大事， 嗯， 比方说1874年啊，那是甲午年。发生甲午战争、 uh-huh. 然后1895年呢就签了一个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 嗯、 然后之后呢1898年呢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戊戌变法或者戊戌政变、 嗯、 然后隔两年1900年就八国联军 是 签了这个辛丑条约，然后火烧圆明园、 嗯、 所以我们以前在读历史一定死记硬背、 嗯 啊、一直背一直背，老师教到一个阶段我们就把它背起来、 嗯、 好，然后呢问题是考试如果他考你说这些年代都在光绪几年的时候呢、嗯嗯，那刚刚讲的四个年代你要背四次、 嗯、 其实呢你只要知道光绪皇帝前面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在1874年过世， 嗯， 那所有光绪的年代减掉1874就是光绪几年了、 嗯、 所以关键在哪里？在1874嘛、 嗯、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教大家怎么用读书的方法，怎么去理解的方法呢，就是这样、哦、要随时整理笔记，把重点给找出来，那整理出来你不用再背了嘛。 嗯、 我说光绪皇帝的年代全部减掉1874，当然其他也是一样哈、哦。所以呢，读过的书你就不会再忘掉。 嗯、 哦，那当然呢，有很多家长呢，我们当然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说啊、孩子要比我们自己强嘛，这是基本要求，是不是？ 嗯。 但是呢，我们都不是老师，好、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孩子英文不好。我们一般习惯就是去补英文嘛， 对啊， 数学不好的补 数学， 补数学，对不对？ 嗯嗯嗯， 好，可是问题是说他在补习班补得不好，回到学校成绩才会不好啊， 嗯， 好，对不对？那他就不断的没有信心，到每个地方这个科目他都没有信心啊、哦，所以呢，而且通常呢，不爱读书的孩子是比较调皮的， 嗯 嗯， 好、 嗯 哦，我借着主持人刚才提到的108年的教学课纲， 嗯， 其实它重点就是你不能再只会读书 哦， 啊。读书的成绩只占不到50%、 哦、 另外呢从高一开始呢每一年要交6篇到10篇的你的学习报告、 哦、 而且直接寄到教育部的网站、 哦、 所以等到考完大学学测呢你要面试的时候好，那个教授手上 有、哦、就看你那些报告， 你这至少3年呢18篇的报告上面都有、 哦、 所以很多学生根本就不会做 对啊，那那个报告写什么呢？ 对吗？ 学习什么？ 有没有到我们脑力开发协会来学过脑力开发啊？哦、有没有去学过游泳啊？啊，有没有去参加什么、哦、什么各种比赛？ 看了多少课外书， 对， 得到 什么？ 什么 哦、那个就是你要学的，所以我才说不是不能只会读书了哈、哦。嗯，你这光只会读书还真的没有用啊、哦。像我们就有那个什么啊、建国中学的学生呢，他考了满级分，嗯，然后很紧张，因为什么？因为他平常不善于跟人家沟通， 考满级分却很紧张、 啊，很紧张，因为要面试啊。嗯。那他会读书的孩子经常都是对面对陌生人都会害怕嘛，是不是、嗯哦、所以呢后来还好到我们协会来教他各种表达沟通简报能力呢、哦、他就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哦、那其实我要更要强调的是说啊，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是上班族啊、嗯，就是说现在的听众啊，大家都想增加收入，那想增加收入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改变你的现在的能力、嗯哦、包括各种记忆表达沟通能力还有语言的能力啊、哦，那至于语言能力呢，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很在乎这个英文怎么去学。嗯嗯嗯，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时我人在台湾，住在台中啊、哦，然后呢，我就是为了回国的时候，发现我的小孩呢，因为我老婆是公务员，台中市政府公务员，嗯，然后呢，孩子一下课先送哪里的安亲班， 对， 安亲班之后他一下班了，接着他们吃个饭，赶快送补习班，嗯，所以回到家里都9点10点了。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像我在美国根本孩子根本不需要这样补习啊、嗯、是不是没有必要嘛啊、哦嗯、所以呢后来我就带着孩子到台北学脑力开发啊、嗯哦、把这个东西学好了，然后我女儿她在国三的时候那个英文呢全美英检中高级就过了，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一个 我是台中江雅婷， 哎，对，我高三英文多益考965分、嗯、这就是我女儿，嗯，好、哦、所以呢她就是懂得方法之后你会发觉呢啊、哦、她英文有兴趣就把英文一直读好，嗯，像我儿子呢特别爱玩，好、哦、那他对于那些什么呢那个什么这些理科的有一些东西像什么地理啦什么那些有没有地质啦、嗯、气象啊、嗯、特别有兴趣，嗯，好、哦、我就让他去参加这各种这种营队你知道吗、嗯、然后呢他那个都拿了第一名、嗯、回头他到学校就把书读好了、哦、所以我记得我儿子在台中卫道中学他还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奥林匹亚竞赛、哦、所以呢本来他是很讨厌读书的、嗯嗯、可是呢我常说先让孩子有兴趣好、哦，真的不要逼他，什么不好就逼他去补习、嗯哦、所以我后来就让我儿子就学着各种这些东西，回头他觉得我可以第一名、嗯、我在某个领域可以第一名、嗯、为什么我读书不能第一名、哦、 就有自信了， 对，就是这样、哦、所以给大家做参考、哦、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读好英文、哦、怎么样去增加收入、哦、所以这个呢都需要有方法、哦、像我们常说英文，我们台中就有一个79岁的上市公司一个杨老板、哦、杨董呢他呢就是做罐头的啊、哦、然后呢他就是想要跟外国客户呢吃饭的时候能用英文沟通，嗯，好，可是他怎么学都没有办法，因为找家教来一直纠正他的发音纠正他的文法，嗯嗯嗯，所以79岁你想想还真蛮可怜 的，就很有挫折， 对，他很有挫折啊，所以后来我就让他到协会来，然后呢我请他写各种不同的记忆逻辑，嗯，然后呢每天背20个英文单词，嗯，79岁背20个每天哦，嗯，好不好？他不到3个月就可以跟老外用英文沟通了，哦，是不是啊 ？OK， 好，那这次呢，刚好我回国内的时间比较长啊，嗯，像日本呢，嗯，我不敢回去，为什么？因为一回去我要回台湾的14天， 要14天 嘛， 对啊， 所以我暂时不回去。所以最近我比较有空呢，嗯，那我特别在明天呢啊，在星期五下午1点半到4点半呢，会在台北我们协会的教室啊，嗯，还有呢，就是后天星期六也在台北，因为非典的听众非常多，嗯，每一次我上你们节目都不得了，哦，至少100多的话200-300个听众想要听这个免费演讲啊，哦哦，那星期天我会到台中，那之后我会抽空到南部去啊，哦，有3个小时的免费学习讲座，嗯，那明天1点半到4点半是因为有些家长哦假日不方便出来，哦，你可以等一下就可以尽快登记啊，哦，那有兴趣的朋友演讲是免费的哦，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电台过来啊，02-23699630-23699630，或是呢你直接到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协助的协开会的会这个脸书呢去登记啊，任何一个场次，那我们等一下再聊。那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现场呢都有消毒还有量体温啊， 防疫措施都有做好， 对，一定要做，然后因为电台就只有这个电话嘛啊，嗯，所以年轻朋友我请你呢直接上我们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的网站呢啊，嗯嗯，直接去登记就可以了，嗯 嗯 好的， 欸，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刚好也有听众在问说，欸，那个理事长拜托拜托，就是这个讲座啊，这个上课啊，就一定要要求大家戴口罩哦，这样子。 是这样的啊，哦嗯，其实口罩的事情我刚刚不是讲嘛，第一个教室一定你进来之前一定消毒再消毒，第二个现场要量体温，更重要的，因为我是看这个电视报道医生说的啊，他说呢尽量保持1公尺的距离， 是，有距离， 所以我们呢要不要戴口罩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距离也都出来了，比方说坐3个人的我就只坐2个人，让大家维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需要担心啊，那当然呢就怎么去改善记忆能力呢？非常简单，好，刚刚一开始主持人就讲了，鞋子用左手刷牙，其实就是因为左脑控制身体的右半边，右脑控制身体的左半边，那我们平常学会怎么左右脑并用就好，是不是？多练习根本就不用花钱啊，常常有人问我说，理事长我学脑力课要不要花很多钱，我说你在家里练习就可以了，你来听美慧的演讲我们告诉你怎么做，是不是？你想要上课当然学会有课，那你不想上课就回家自己多练习， 不想上课就回家自己练习， 可以吗？因为方法告诉你了嘛，对不对？你来上课我们当然会更深一层的告诉你该有 的，比方 说职场上该怎么做啦，就好像说职场上该怎么做，其实多数的人呢，像两位主持人，你们可以这样一直讲话，1个钟头、2个钟头。其实多数人呢，碰到陌生人是不敢上台的，尤其30、40岁、40-50岁的很多朋友，不只是女生哦，男生更害怕。他是工程师，他根本不敢上台。我碰到很多，可是呢，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呢，那就永远没有机会嘛，是不是？好不好？好，所以呢我英文的部分我也是希望各位呢用对的方法让自己快速提升上来。 所以呢就老哎，刚刚理事长有说就是什么让专长培训哦，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协会啊，最近来了很多在中国工作的台籍干部，那因为中国疫情的关系呢，他们都决定不回去， 是 不回去的啊。我看报道有95%的台籍干部不想回中国， 所以 说想回来的，另外还有60%几的这个过年春节回来的到现在还没回去，好，那他们呢现在都很闲，所以我发觉最近呢我们协会办的这个免费讲座超多人的， 是 大家就是没事做嘛，然后更重要是他们想培养一个能力，因为在中国已经可能10年10几年了，然后突然决定留在台湾，结果呢他会发觉他没有什么本事，没有什么能力可以留下来，是不是？所以后来就会想希望学这个第二专长，脑力开发的专长，那刚好呢我们协会呢今年我的计划就是培养15个假日兼差的脑力开发讲师，就是教你各种记忆啦，各种表达沟通简报能力啦，那尤其呢同时当我们的讲师啊，训练完就当我们讲师，那尤其呢20岁到50岁左右的年轻朋友啊，还有很多中小企业的2代3代都有啊，其实大家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不善于表达沟通啊，那刚好呢我们协会有通过行政院劳动部的 TTQS 认证，就是台湾 Training Quality 的 System 的认证，所以呢很多企业都派公司的干部主管过来学习这些能力啊。当然呢，你如果需要3年4的发票，我们都可以开给你去报税啊。所以目前有台湾总共有35个老师，但是还要再15个啊。所以我鼓励呢，年纪从10几岁，我们老师现在年纪最小是9岁，年纪最大的67岁。 所以不管什么，几乎什么年纪都可以， 都有国中毕业的美容师也有，台积电的工程师，还有大学教授，你知道吗？大学教授现在很多人薪水收入很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课太少了， 是 啊，因为学生少了啊，所以呢课太少了，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课可以教，所以呢薪水非常的低，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因为我们来学脑力开发呢，学经历都不重要，然后呢最重要是你要愿意啊，改变一下自己，我们会教你各种能力啊，而且我们的收入很高哦，那个教育部规定给大学讲师时薪1小时600到800， 是 我们老师都800起跳，是不是？大概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假日有空过来学习，更重要是回家练习啊，因为我要训练一批人，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有机会我们教大家啊，所以呢除了提升自己竞争力啊，假日也可以到协会来兼差来赚钱。 那刚刚理事长已经有讲过了，就是要听讲座的嘛。那这个讲座呢，在周末其实就有讲座，然后在下个礼拜也有，北中南都有，对不对？ 是免费的。 对，免费的。对，其实我在国外演讲是要收费，那回国内我就是免费。为什么？尤其上飞碟电台，我很喜欢，因为飞碟的听众，我个人觉得还蛮可爱的。什么年龄层都有。我碰过这几年，我碰过年纪最大的88岁的学员啊，后来成为我们现在也是飞碟的听众，好不好？还有一个更可爱的那个阿嬷过来听，你知道吗？ 听演讲，听完之后他说有需要，然后听我讲完之后说小朋友也有需要，他带个一个 带一家人 五岁的孙子，因为孙子他在照顾，阿嬷带着五岁孙子 一起 来写，他不是只学记忆哦，他表达沟通能力通通行，所以呢有小朋友我都还特别赶快安排他们早一点当我们协会的助教，好 OK 好，那先说一下演讲是免费的，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完全免费啊，然后呢等一下打电话也是免费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想改变啊，好，想要增加收入啊，还有让我们孩子减少补习，尤其我刚刚提到108年教学课纲很多家长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啊，所以时间呢时间就是明天3月13号星期五下午1:30到4:30啊，有追加一场啊，因为平常这个平日上班时我们是不办的啊，但是因为非得很多听众呢，我讲有些企业老板啊老板娘啊，因为他假日不方便出门，所以可以的话你可以登记明天这一场， 是 那因为我控制的这个距离啊，好，所以呢那个人数会比较少，不能太多人啊，那另外星期六早上还会在台北，那星期天会在台中，那之后3月21号会到台南的外贸协会，那最后呢清明节4月5号好，我回日本之前呢4月5号会到高雄的商务会议中心，因为日本那边的大学呢都已经把那个上课时间延期了，像我儿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研究所，他就接到通知4月20 再回去， 对，本来是4月初就开学了啊，他们都延期了啊，所以呢欢迎呢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啊，那个但是呢因为人会很多，所以呢电话一通大概2-4个人就好，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预约啊，02-2369-96302369-9630，好，再强调一下，因为电台就有这个电话，所以年轻朋友请你直接到 FB 脸书搜寻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直接登记协会的各地的场次啊，好，我们周末见。 好的，今天呢也要谢谢理事长，每次呢百忙之中，然后呢特别为了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开了这一些免费的记忆训练讲座，谢谢理事长， 谢谢。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陈丽琴护理师，照顾陪病期间一定要遵守的五大原则：第一，每日量测体温；照顾陪病前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请暂停照护，尽速就医；第二，全程正确戴口罩；第三，接触病人前后请依照正确洗手步骤；第四，用餐时不交谈，降低传染风险；第五，避免于密闭或人多场所聚会，照护不忘防疫。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有机关署提供。 哎呀呀呀呀呀！这不是新科亚洲影帝谢祖武吗？ 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旁边还有一位得过2届金钟奖的美女刘瑞琦。 哎呀呀呀呀呀！我算什么嘛？旁边这个汤志伟先生更了不起了，得过金马奖、金钟奖的双奖的影帝。 哎呀，谢谢！ 想看这三位影帝影后会擦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呢？可别错过《全民大剧团最后一封情书》，4月台北，6月台南，亮金院售票。 好物市集水果爆， 小番茄盛产热卖，嘉义水上喝牛奶长大的芋泥小番茄，红艳娇嫩，皮薄甜美。屏东内埔有机芋泥小番茄，每天早晨采收，当天产地直送，吃小番茄补充茄红素。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郭书瑶。 如果呢你要参加中华群岛开发及协会的讲座试听讲座，它是免费的，而且是由理事长他自己亲自主持的，在明天13号星期五下午1:30就有一场，然后礼拜六的早上台北也有一场，星期天在台中，那之后呢台南高雄都会有。那重点是如果你要参加的话，现在就要马上预约登记，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02-2369-9630 2369-9630，或是你上脸书搜寻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也是可以登记的哟。 时间失落身体，奔跑在没有尽头的喘息，我们擦身而过，重返了记忆片刻，我们说对不起，我们说没关系，时间是升降梯，拥挤的呼吸模糊了记忆，我们靠在一起，镜子里我不认识你，我们说请借过，我们说谢谢你，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IPA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正旦通讯直营门市。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对欧洲实施30天旅行禁令，但是发言不够精准，引发议论。国土安全部稍后澄清说，禁令并非如川普说的涵盖英国外的欧洲全区，而是仅剩申根区26个国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在全国演说中表示，我们会暂停未来30天所有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已经接受适当筛检的美国人除外。但是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声明，禁令不适用于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公民及部分家属，也就是说，在欧洲的美国公民与美国永久居民仍可搭机往返欧洲与美国之间，只是入境美国之后必须接受隔离14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俄罗斯明天开始暂时多数往返意大利、德国、法国与西班牙的航班起降。由于过去1天内验出阳性反应的患者都去过意大利，因此停止核发意大利公民签证，防堵疫情扩散。欧洲超过40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甚至死亡病例，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意大利的西班牙，下令暂时关闭马德里各级学校。比利时与北欧瑞典都出现了死亡病例。比利时第二大港还有一艘让人担心的邮轮，当局已经禁止乘客下船。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目前在欧洲，西班牙的确诊与死亡人数仅次于意大利。当局除了禁止意大利所有班机入境，也已经下令关闭马德里各级学校2个星期。首都的大众运输系统每天要消毒。官员表示，相关措施是否有效，可能至少要等上10天左右才会知道。而德国目前不打算跟进奥地利拒绝意大利旅客入境的做法。总理梅克尔表示，目前将防疫的重点放在减缓疫情传播速度。他准备在12号会见各邦总理，讨论协调对应疫情之道。在比利时，今天首度通报死亡病例，有3个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此外，比利时也禁止停在基布鲁治港口的爱达马号邮轮乘客下船。基布鲁治港是比利时第二大港，而这艘爱达马号邮轮悬挂的是意大利国旗。报道指出，这艘邮轮载有3000多人，而船上有2名乘客曾经接触过确诊新冠肺炎的病患，目前2人都在隔离。至于在乌克兰，已经宣布从12号开始，全国各级学校包括大学停课3个星期，超过200人的活动都禁止举行，体育赛事也不开放观众入场。乌克兰也已经禁止口罩等防护用品出口，直到6月1号。而在瑞典出现了第一起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案例，这也是北欧死亡的第一例。当局表示，这是一名年长的患者，生前他在首都一所医院的加护病房来治疗。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美系外资今天发布研究报告，新冠肺炎影响将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降到 2.2%， 今明年 iPhone 出货预测下修 8%、4%， 同时将股王大力光今明年每股盈余预估值下修 5.8%、7.8% 到234.3元、265.9元，目标价从4000元调降到3800元，投资平等重申列于大盘。大力光股价今天跌破4000元大关以及所有均线，中场重挫9.24%，收在3980元，两个月以来市值蒸发了新台币1600元。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最低来到10359点，大跌534点，刷新历史第九大盘中低点跌点记录，收盘大跌471点，跌幅4.33%，来到10422点，成交金额2700亿。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856点，跌幅4.41%，成为1855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3点，跌幅4.39%，成为1824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45点，跌幅1.53%，来到292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66点，跌幅2.38%，来到109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29点，跌幅3.68%，成为2430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1点，跌幅2.94%，成为2701点。封面接近，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新冠肺炎侵袭市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阪赌城开业在即，推动大阪租金与房价。日本房产十年一次的投资讯号出现，抢注大阪投资就趁现在。3月14号下午2点半，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由日本开发商特派专业讲师为你解析日本投资、置产和宜居政策优势。详情请上飞碟联播网粉丝专页报名讲座。 首选强打心，苏慧伦，真面目。 只是脆弱被藏得妥帖，真面目或许没人发现，但我也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hat's too bad. In my dreams. to be free, I bet he wouldn't fancy me. That's too bad. So I must leave. I'll have to go to Las Vegas or Monaco and win a fortune in a gam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Money, money, money must be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 money, money always s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Uh-hu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d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ust be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 money, money, always sunny. 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美眉爱漂亮。最近你的钱包，你的 money， 你有守住吗？不知道为何又有一个，就之前有个三八购物节。三八购物节好像一种在为接下来四月中到五月份的母亲节档期在暖身的概念。最近我的钱真的是守不住，一直也没有一直啦，可是跟平常我的消费比起来的话，真的是支出多蛮多的。因为我觉得母亲节档期可能是你本来就很常用那一家，所以你买组合会比较划算。比如说化妆的话，哦，它的防晒隔离我也用，它粉底我也用，它的粉饼我也用，那种一套买起来我觉得很划算。保养品也是，就精华一乳一起买。可是我常常都是用比如说 A 加的精华液， B 加的乳霜， C 加的化妆水，所以就觉得想想如果是母亲节那种折扣对我来说比较不划算，所以我反而会在最近开始看比如说三八购物节跟接下来的热身，就是单买会比较多折扣的来在各个购物网站来看。于是每天看到觉得说，哦，这个好像价钱可以哦，再加上你知道你之前消费累积的那个折扣券都还没有用掉，再折扣券给它用下去，就觉得 Oh my god 划算。每天睡前都在 shopping。拜金女郎，七朵花。美眉爱漂亮，最近你有用过什么觉得很不错的产品想推荐给大家，或是有些产品想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的心得意见吗？欢迎我们在这个大平台来分享一下。然后因为在整理自己的那个库存嘛，你知道你以前买就会累积很多的试用品跟小样，所以每一阵子有时候都会呼吁大家说，哎，你记得要把那些小样用一用，不然放了也是浪费。当初你买的时候觉得好划算哦，我得到这么多包，可是你没有用，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那边整理整理整理，发现哎，就是有一些洗脸的，每次洗脸的小包，觉得说哦，下次旅游可以带出去，带出去，他就一直漏带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前一阵子呢，前几天我就开了一个新的洗颜乳，可以这样讲，就是有点皂霜的感觉。一用之后惊为天人，说天哪，怎么这么好用？我要买。然后我就上网去找，发现 那个东西好像已经停产了。你看我的那个试用包拖了多久？然后呢 Skyler 在 APP 上说，哦，我这次紧急购入了护手霜，因为洗手洗太多了。嗯，不晓得，我也是最近有这个困扰的人，可能是最近真的是清洁品用的比较频繁，所以我的指缘已经不是指缘比较干的困扰，而是它会往外有点再脱皮的感觉。所以真的是每一次洗完手擦干之后要很认真的擦护手霜之外，就是那个指缘油味用得很凶。我第一次感受到我那个指缘油就是那种像香水管大小，哇，那个水味那个油味一直在下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用超凶的。但是一直补一直补是有改善一点点没错，可是哦，赶不上它一直被洗掉的速度。有人说那，哎，不是有人说，是 Albi 说他还有很多三年前拿到试用包，三年前，差不多保养品不都是，或是化妆品都是三年吗？有点踩底线哎，那个感觉有点不能用了。来自 Megan Trainor。 我讨厌大惊小怪，没用的心，手里小心没有爱心。 水晶指甲，没有长的长甲，我的小胸部很平， 我的小胸部很平，请大家停止再传那一张正面看起来会有巨乳效果的 T 恤照片给我了，太多人传了，太多了。我喜欢我的家门，我的城市，我的思考，我的睡觉。范晓萱百分百那种女孩。哎，你今天早上起床有没有心情很好？ 为什么？ 我穿了一个小猪的照片给你。 怎么可能好起来？ 小猪吐着头绿。有人说想请问，我现在正在用的洗面乳品牌哦。洗脸这个东西就跟我的保养品一样，我有同时都有很多的那个 选择哦。 对对对，我的仆众们啊，仆人们这样子，我有用理肤宝的洗脸的， 嗯哼， 之前有用厚的黄色的那一条，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味道，但那个用完之后目前还没有买，因为我知道我洗面乳太多了，所以先等一等。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我发现已经停产，很好用，于是感觉好像停产了，我怀疑它停产了，所以我就上网赶快先抢购一条回来放的，是 3 的平衡什么皂霜的，因为我看它现在出的是肥皂的，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肥皂，我还要自己在那边用打泡网就是把它弄泡泡，所以它那个是直接挤出来就是洗面乳了，洗面奶的感觉。 3 的还有是 Too Cool for School 的鸡蛋洁颜慕斯 ，Too cool for school。 然后还有媒体小铺， 你有几张脸呐、啊？ 不是 太多了吧？ 不是，就是他们会一字排开。然后 那不会就是放到过期吗？ 不会啊，就我跟苏小姐都会一起用啊。Oh. 就是有时候，然后还有那个媒体小铺的绿茶洁颜慕斯，然后像绿茶洁颜慕斯这种东西，就是比较清爽的，我可能就留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比较简单清洁的时候使用。那如果刚刚说我买了像什么 3 的那种啊，厚的那种洗面霜皂霜那一种，就是我可能化妆出门晚上要清洁力强一点点的洗脸用品的时候，晚上才会用那一个，就看你当天的需求。 不是面对你而自求，别问我，别拿我当借口逃脱，我不懂，我不懂你说了什么，我低头，因为不想冲动，因为在寂寞的时候曾拥抱过。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稀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 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两房，28坪三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黄教授早。 怎么这么没精神呢、 哎呦，来不及买早餐，好饿哦。 来，这一包有奇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给你，严选20种纯天然有机谷物，搭配饱满杏仁颗粒，还有5添加糖的健康新选择哦。 哇，小小一包放包包，健康生活一起打包。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选购。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查妮、 李乃金、 苏伟英、 马克、 玛丽、 唐晶莹、 黄子佼、 尹昕、 黄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3:26，就爱电影 UFO，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有人说，那马克，你知道卡提亚都用什么洗脸吗？ 现在很忙，不要跟我讲话。 陈深的分享，他说前一阵子呢，我在家乐福，他去买了日本狮王的固齿加美白牙膏，他觉得蛮好用的，牙齿真的有美白效果，不容易泛黄。 什么时候谁在操作，让你的演技像个明星一样自然，演到最后入戏太多，扮所有唱错意都显得不够，原来我只是你做出戏里爱情的配角，我的台词我的出现根本不重要，精心设计的桥段收视率会很高，你已经这一次你用心的打扮，到底要跟谁一起走红地毯，所以我只能远远观看，默默的等待，这一定很精彩。什么时候谁在操作，让你的演技像个明星一样自然，演到最后入戏太多，扮所有唱作意都显得不够，原来我只是你这出戏里爱情的配角，我的台词我的出现根本不重要，精心设计的桥段收视率会很高，你已经赢得。 郭源在问大家，各位你有没有使用过那个朴信惠代言的铝洗发精呢？他说他的照片拍得好好美啊。废话，哪一个洗发精的代言人会用一头枯发跟你面对面呢？如果你有使用过铝洗发精的心得，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咯。 原来我只是你这出戏里爱情的配角，我的台词我的出现根本不重要，精心设计的桥段收视率会很高，你已经赢得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杰的《大明星》。 10月18我生日这一天，蜡烛熄灭后浮现你的脸，你说祝我生日快乐，但还有话挂在嘴边。你说你身边多了一个他，之后伤人的话你不想讲，你说你会怀念或纪念，谢谢你，我该说声感谢。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屑怀念你的嘴喊着抱歉，我后来发现。 马克，那你忙完了吗？到底卡提亚用什么洗脸才可以像他那样又白又滑又嫩的？ 他哦 ，SK2， 其中一个是这个，另外应该还有一瓶，我不记得名字。 请问玛丽，你雾眉后大概多久要补色呢？虽然这应该是看个人体质，可是想要参考一下，因为怕补色太频繁的话会花很多钱。正常来说，现在去雾眉都是会你雾一次，然后可以免费补一次，然后免费补一次大概时间就是会在半年内，所以就是，所以 可能在半年前一天就说我要补色。 对对对，我就是压底线啊，我就是压底线去补，因为照理说，正常说你第一次去雾的话，他不可能帮你雾的太浓，因为如果万一你还没有确定那个感觉很不 OK 的话，至少没那么深这样子。然后本来我就想要自然一点，我不要太黑，也不要太明 显。对啊，我看不太出来你是雾的、欸。被称赞了开心，听众又看不到你的表情， 所以我会抓那个免费的底线。所以通常照我的方式来说，我雾一次等于是我可以就是确定一年。可是那个当然雾眉人会说，其实你照顾的好，跟你体质好，其实两三年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掉的比较快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擦比较偏，我喜欢擦油类的保养品。如果擦比较油类的，或是有时候你美白会擦一些美白产品，或是有维他命 C 那些的，都会加速它的代谢，它就会掉比较快。嗯。你知道小哈也雾眉吗？ 哦，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男生雾眉，我觉得雾眉是男生比较需要的。 对， 对啊 ，Exactly。 因为男生比较需要浓眉大眼啊， 而且就是你那个眉毛一立体，就是你整个人会比较有、啊、也有精神。 我应该要去雾眉，对不对？ 你好像很久之前就说过你要雾眉，但其实你的眉毛算浓哎、因为很多男生是。眉尾那边就没了、所以后面空空的，可你眉尾眉峰都在耶、 而且其实我刘海直接就挡住啦、 哪有，你右边赤裸到不行， 这样就没了， 还是出现， 这样就没了， 还是有 没有了吧。抱歉的是我才对，抱歉抱歉抱歉， 悪い悪い、 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 吴克群的不屑纪念。 我有个朋友自己在那边发问，各位有在吃保养品的人，各位有在摄取鱼油类产品吗？ 你说康喜健钙真有钙，鱼肝油加钙那个东西吗？ 他只是想问，在吃鱼油大家会觉得自己的排便变得比较黏吗？我个人吃鱼油是没有这样的感 觉。你有吃鱼油哦？ 有啊。 你有固定吃哦？ 我忘了吃完一罐我就没有吃了。 那你有固定吃听众给你那个 Bobo 吗？ Bobo 我还没，不知道什么 Bobo 有点压力耶。而且 还有很哦， Bobo 是什么呢？讲这个说的不告算，我不要讲。在乎谁，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麻痹不醉不归，谁又在乎过谁，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只怕有人两相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的，只有怀孕后的疲累，只盼问罪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 小安的浪费爱情。每一次其实只要聊到物美，然后现在在 APP 上有人问，然后真的是或是在马克信箱里像物美，我就会收到很多很多人的私讯在问我去哪一家物美的。直接讲我在哪边物美应该没事吧？ 可能物美师会有事吧，因为订单接不完，客人手软， 但是因为 误到手软， 因为我物美的地方是新北市板桥，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很多人误了就会发现，哦，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不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点，因为他其实 光板桥有多少人知道吗？板桥有多少人？ 但他不是在一个捷运站非常方便到的地方，其实捷运还要走一段路，就不是那种忠孝复兴出口一分钟，不是这种，就是你可能要走五分钟六分。 还好吧，女神推荐，我跟女神有一样的眉毛哎。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相信有很多的物美师，他的技术应该都是蛮厉害的。我觉得重点在于你要 好好的沟通， 吹毛求疵的要。也不是像 OK 那样，可是当你心里有一点疑虑的时候，你有点顾忌的时候，对，你就是不要下手，就是不要想说， 哦，那可能这样也可以吧，那就弄弄看咯、哦、这样你事后出来你自己崩溃，然后对方也会觉得说，可是这不是沟通过你也觉得很 OK 的吗、嗯、所以当然一开始在误之前就是会很认真的先画嘛，画出来觉得你这个型 O 不 OK，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嗯、多长多宽、嗯、多高，颜、嗯、色偏咖啡偏灰偏黑、嗯嗯、然后因为人的脸一定不对称嘛，所以那个高低起伏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边那个不一样，可是也许他是在帮你调让你看起来对称一点、哦、就是那都是很考验每一个美感跟沟通的技术，所以那个沟通是你自己绝对要做好的，不是说就算你 怎么交给专业的来， 对，你今天看我去这间，你就觉得说找他，然后给他画，然后给他做就没问题、就是你自己也是重点，这不只是我，然后每一 不是单方面 不也不是每一家，你看谁的眉毛好看然后你就要那样、嗯、因为他好像之前也有人过去就是说我要跟玛丽一样的眉毛，我要他那个眉毛、可是也许那个眉毛在你的 脸上 就是不适合的，所以你还是要当然你可以找几个你喜欢的，跟你询问他这跟你的脸型搭不搭配，然后试画出一个最适合你的样子，因为毕竟这个一弄下去他会不见没错，可是你就是要他弄 半年一年， 半年到一年，因为到现在你就觉得这些行前准备应该是很基本的概念，可是我还是很常看到网络上有人分享就是大哭、就是、我的你们帮我看看我的眉毛这样是不是出事了，然后我说会有多夸张，一看他的照片，哇， 真的出事， 真的出事，我连安慰的话都推不出来。好好好，我刚刚搜寻一下我的雾眉师的名字，然后发现哦，第三个字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有点难的这个名字。 真的 真的 看到就 我忘记问他你都怎么跟人家自我介绍的、 真的哎， 怎么办？ 那你可以介绍他的工作室咯， 你说下面那个小字哦。 可是去的工作室不知道是哪一个，对不对？ 因为那个工作室比较容易找到很多个感觉。 那怎么办？那大家不要执着在，就是一定要跟去玛丽那一家。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私讯我好了，我就直接把他那个名字截图给你。 对啊， 然后你自己去搜寻。 我有个问题，雾眉会痛吗？ 雾眉他会先帮你就是涂那个像药膏那样涂麻药，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痛的。 OK， 就是顶多我会觉得有一些刺刺的感觉，可那刺刺不会到就觉得我每次都是雾到睡着、醒来就好了这样子。 那这样沟通要花多久时间沟通呢？ 我前面他可能可以画很久，然后可能可以画到半小时，就是弄你那两道，他就先画画画，然后你照，觉得哪边要修，涂掉再画再画。 那真正雾要多久？ 我忘了，我都睡着起来，是不是去一次要两个小时啊？ 哇哦，天哪、啊，这个工作好难赚哦。 对。刚刚还有提到洗发精 ，Grace 要来推荐她自己在用的洗发精呢，是南发香颂的忍冬蜂蜜洗发精。这个我在网络上也很常看到，价位是偏高，没错。可是她说她自己是细软发，然后她发现使用了真的比较不容易塌， 软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New Yorker 纽约人，已居于中央公园首排，为家族地位表征。三辉双子星，永和人文城市中心，万平仁爱公园景观。世袭我有你没有的，三辉双子星精琢完工，55-95坪，89698888。 呀呼！ 庆祝我生日，你刷屏我送6%。 雅虎购物中心周年庆，消费刷雅虎联名卡再享6%回馈金， 快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 担心过敏性杂菌干扰孩子的学习表现吗？ LP33 机能优酪乳荣获辅助调整过敏体质的健康食品认证，让孩子轻松面对季节环境变化，对抗敏感不用怕，天天 LP33 调整体质才是根本之道。 堂下所贵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全台东森宠物云、鱼中鱼、家乐福、后拉门市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马克叔叔说故事， 继续印度诸神皆有戏。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叙事诗咯，这个叙事诗叫做摩诃婆罗多。从前从前，伟大的婆罗多王有个孙子叫巨卢。 巨卢，超卢，巨卢， 巨卢， 嗯， 有的他的孙子是名为福生的王，福生王偶然遇见一位美女，一见钟情了，向对方求婚。这个美女呢，接受了福生王的感情，可是也提出了条件，就是不要问我是谁，不管我对于我们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责怪我。 什么？ 福生王就接受这个条件，两人结婚了。妻子怀孕之后呢，王非常的高兴，可是王妃却马上将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 杀了， 抛进河里。对，杀了，因为完全出乎预料，王也觉得很害怕。但是，对啊，我毕竟曾经约定好了，就是做了什么都不可以责怪他。为了遵守约定，王忍耐，而王妃之后每生下一个孩子， 就抛进河里一次， 就会把孩子丢进河里。直到王看见他要将第八个孩子丢进河里的时候，他终于制止了王妃，责备这个残酷的行为。王妃呢，由于王已经打破约定，因此告知他真相。哦，原来他是掌管恒河的恒河女神。 哼，所以那什么祭品哦？ 恒河女神呢，是为了让那些因为诅咒而转世成人的众神，要让他们可以迅速的回到天界，所以他才降临到地上，成为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出世之后，立刻让他们沉浸恒河里。明白理由的福生王向恒河女神道歉，但恒河女神就带着孩子从河中消失了。 什么哀伤的故事啊？ 就是呢，他说，恒河女神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因为他要让那些变成人的人再赶快回到神界嘛？ 对对对，变成、 就是、神的摆渡人啊！ 对对对，变成人的 问题是你 被打入凡间的神，然后可以马上，因为他一出世我就嘿，我再把你变回神，然后把他丢进去。 那 Daddy 也太难过了吧？ 对啊 ，Daddy 是人就很难过啊。 Daddy 得到什么好？ 你可以跟美女在一起，你可以跟美女生孩子，这就是你的福利了。你膝下无子，没有王位继承人。 对。 你有妾吧？那个时候的王， 他最喜欢的就是他。 不重要嘛，重点是要选一个真的能用堪用的、啊、这些都是神。 我让这些人赶快神的摆渡人回到了天界，那那些神也没有要来谢谢你，谢谢你。 这是一个故事的，这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嘛，哦、明天继续嘛。 OK。熟悉的轨迹，淹没的背影，失温的唯一，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懂了要放弃，松开我和你，我想你。转身以后是陌生风景，越来越熟悉的深呼吸。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的《转身以后》。时间来到了3:52，哥哥妹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一切都好。 欢迎你可以随时追踪我们，不管透过脸书、透过 IG， 或是你在 YouTube 频道订阅飞碟联播网，也可以订阅上班可以听喽。为你送上傅建颖的《孔雀鱼》，不不。想关心关于你所有事情，我不开心，却也不让你解谜底。小脾气是我偶尔耍耍个性。 流行天后 Lady Gaga， 2020 湾流行尖端，百变时尚女王，暌违四年全新单曲，网络疯传秒冲60国排行冠军，全新大碟即将问世，请听环球流行天后 Lady Gaga Stupid Love。 Suzuki， 老板在吗？ 在，我全都在。Carry 假当后赛先油钱，货在多多能轻松在。本月交车再送5000元加油金，机会错过不再。 Suzuki，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